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九省通衢的武汉是美丽的，壮阔的长江，秀丽的东湖，巍峨的黄鹤楼，众多的人文景观和风景名胜，无不令人向往。但是王勇和小秋却没有时间去一一的观赏，他们从机场出来就匆匆地赶到了湖北省公安厅。在许多人的想象中，比较神秘的刑事侦破事实上却是非常的琐碎繁杂，也就是必须阅读大量的资料和做认真细致的调查，因而谁的腿脚快，谁的眼睛尖，谁的脑子灵，谁的耐性好，谁占有的资料多，谁就有可能成为优秀的侦探。正是凭着一个刑警的责任和坚韧顽强的耐性，在湖北省同行的全力协助下，王勇和小秋依据一个李玲，也可能是李玲、李林、李玲、李岭的名字，以及境外婚姻这么一条线索，硬是查出了湖北省荆州地区石首市华家荡镇有这么一个人，他的真实姓名就是李玲，时年25岁。李玲的丈夫名叫李国红，是一个香港居民。这一切都和指挥部初步掌握的情况相符合，离查清文仔的来龙去脉相去不远了。原先带有一定模糊性的线索到此明朗起来了，王勇和小秋感到十分的振奋，顾不上连续作战的疲劳，他们5月9日早上就坐上了湖北省公安厅专门派出的越野吉普车，离开了武汉。经过了几个小时的颠簸，王勇和小秋来到了石首市华家荡镇。石首市位于长江之滨，紧邻湖南省，离三国时期关羽纵放曹操的华容道不远，是一座很有特色的古老小城。华家荡镇处于一个城乡结合地带，居住人员比较复杂。好在石首市公安局华家荡镇派出所的指导员是一个30多岁的同龄人，姓肖，他对辖区的情况相当的熟悉。而在这样一个小地方，李玲嫁了一个香港人，自然也小有影响，知道他的人肯定不会少。用不着更多的客套，见面以后王勇就对肖指导员说明了来意，问他知不知道李玲这个人，李玲是不是有个弟弟，李玲的弟弟叫什么名字，他们现在在没在家。肖指导员稍微的思索后说道，李玲，知道知道，她几年前去你们广东打工啊，好像是嫁了个香港佬，春节的时候啊还一起回来过年。哦，她家离这儿不大远，你们看那座与众不同的三层小楼啊，就是他们的家。说着话，肖指导员顺手 往窗外指了指。李玲是有个弟弟啊，叫李新文。李玲的爸爸先后娶过两三个老婆。李玲和李新文是同一个母亲生的，姐弟俩的关系比较好，所以李玲嫁香港佬以后就把李新文带到广东去了。听到这儿，王勇和小秋兴奋地看了对方一眼，都十分高兴找对了地方。李新文肯定无疑就是文仔。在华家荡镇派出所，他们不仅了解到许多关于李新文和李玲的具体情况，而且找到了三四年前李新文办身份证时使用的一张照片。顾不上更多的向肖指导员表示谢意，他们当即把李新文的照片翻拍出来，并且用最快的速度传回到了指挥部。干完这一切以后，他们想的最多的是李新文会不会回家，什么时候回家，如何才能做到在第一时间掌握这些情况。由于王勇他们来自广州那样的南方大城市，语言、衣着和行为举止难免不带上特有的一种城市色彩，在华家荡镇露面久了，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因此不宜亲自出面布控。他们只得请肖指导员派人全天24小时对李新文家进行监视。憨厚的肖指导员非常痛快地应承下来了。而只能置身于肖指导员办公室内的王勇和小秋并没有丝毫的松懈，除了继续进一步地了解李新文过去的情况外，他们还抓紧时间研究如果李新文出现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抓捕措施。专案办公室被侦破五四抢劫案，不仅反应非常的迅速，而且采取的措施也十分的得力。王勇、小秋很快就找到李新文的老家，李乐生在珠海的地址和李玲在江门的住址，也于5月9日就已经查清并加以适当的布控，都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再优秀的侦探，无往不胜的战斗集体都不是万能的，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完全预测出你的对手正在干什么和下一步将干什么。正是如此，警察和罪犯的斗争，位于明处的警察往往是被动的一方，他们不可能预知罪犯在什么地方犯罪并将逃到何处，而只能是在发现犯罪活动以后再寻踪觅迹、剥茧抽丝，一步一步的查找和缉捕罪犯。当王勇和小秋守候在李新文的老家时，李新文正躺在花都市竹院山庄132号房舒舒服服地睡大觉。1999年5月6日下午，在小平买官将李新文和汤成带到珠海的第二天，叶成坚通过内线了解到肥仔、阿钦和长毛是在渔翁街的一条小横巷被澳门司警截住的。肥仔他们跳车以后进行了顽抗，最后抗不住了才逃跑。阿钦因为地形不熟逃进了一条死胡同，遭到了抓捕。肥仔从几米高的通风口跳下来摔断了腿，也被澳门司警捕获，只有长毛一个人趁机溜掉了。考虑到肥仔、阿钦都来过他的家，叶成坚害怕他们招供后澳门司警会上门擒贼，就将随时都可能生产的程娟留在澳门家中，他自己带着赖伯珍、阿彪和朱新佩紧随着李新文和汤成也来到了珠海。何景生和吴继志则在前一天的晚上 得到了卜老红的协助，先期回到了内地。无疑，那是抓捕叶成坚的好机会。遗憾的是，那时候想抓叶成坚的人，谁都不知道从他们面前走过的就是叶成坚。每天，无数理由充足、证件齐全的人从拱北海关进进出出，叶成坚正是利用了这一天，顺利地通过了海关。不过，通过海关时的叶成坚内心还是相当紧张的。面对脸带微笑的海关检查人员，叶成坚竟然绷紧了脸，而无法装出轻松的浅笑。这样，来到珠海以后，叶成坚不敢多加停留，只在芙蓉酒店住了一个晚上。他就让来珠海打工的河南人刘洪新找了一辆桑塔纳，与王勇和小秋飞赴武汉的同一天，5月7日的傍晚，拉上他和阿彪、朱新佩还有赖伯珍，匆匆地赶往番禺市。如果当时有人跟在叶成坚的车后并注意观察的话，一定会感到十分的奇怪。从珠海到番禺也就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可是有一个40左右岁的男人却三次停车找地方打磁卡电话。离开珠海不到20分钟，刚到翠亨村路口，叶成坚就让刘洪新把车开进岔路打了一个电话。车到灵山他又让停车，快进番禺市时他还要下车打电话。虽然阿彪、朱新佩他们被叶成坚拿着手机不打却到处找磁卡电话的行动弄得莫名其妙，但是早已见惯叶成坚鬼祟神秘行径的他们并不敢多说什么。晚上8:10左右车到番禺，再过一个小时就能赶到广州，可叶成坚却下令停车到明珠酒店的地下中餐厅吃饭。到了那儿，阿彪、朱新佩他们见到已经守候在那儿的阿成和文仔，才有点明白叶成坚为什么要在番禺停下来。可吃完饭以后，叶成坚说要去丽江酒店开房间，自让他手下的马仔们感到大惑不解。吴志彪用陈福金的假身份证办好住店手续以后，禁不住问叶成坚道：“ 大佬，你有事要办吗？ 怎么不到广州再住店呢？” 叶成坚没有正面的回答阿彪的疑问，只是像开玩笑似的说：“哼，你是不是想老婆了？放心吧，啊，过两天让你们全都带上老婆一起耍。”叶成坚内心的想法自然不会全都告诉他的马仔。由多年犯罪生涯所积累的经验，叶成坚并不缺乏反侦查的谋略和手段，而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也就是他常用的手段之一。虽然还看不出广东警方已经全力介入的明显迹象，但机警狡猾、嗅觉灵敏的叶成坚似乎已经感觉到了危机在逼近。在丽江酒店住下以后，叶成坚将马仔们召集到一起进行训话。他说：“由于肥仔、阿钦他们不小心出了事儿，啊，我们不得不暂时的离开澳门。现在呢，也还有危险，你们一定得处处留神，小心点儿。”别让差佬盯上，估计澳门的差佬很快就会给广东的差佬通风报信，所以我们最好尽量的离开广东啊。你们考虑一下，是跟我一起走还是自己走？自己走的话每人给2万块，以后一切自己打理，跟我走的 每个人给10000块，一切的花费全由我负责。叶成坚在这里说的差佬就是警察的意思。结果朱新佩说他老婆的娘家在云南，他想去云南躲上一段时间。赖伯珍也说想去从化看刚生完孩子的老婆，而选择了自己走。其余的李新文、汤成、吴志彪等全都说要跟叶成坚一起走。事后看，那时候的叶成坚似乎十分的矛盾，他既害怕广东警方立案而命令手下的马仔尽快的远离广东，但是又心存侥幸，希望警方不大重视他的存在和出现，亦或他只对自己熟悉的广东地区有兴趣，也可能他是有意的和警方捉迷藏。总之，在他有很多机会离开广东的时候，他却带着马仔一直在珠江三角洲的几个城市游荡。他5月6日到珠海，5月7日到番禺，5月8日才到广州。珠海到广州，汽车直行只需2个多小时。可是叶成坚带着他的马仔们却整整走了3天。到广州以后，叶成坚又玩了一个花招。他让阿彪去香格里拉饭店开了3间房，却不入住，而是连夜赶往几十公里外的花都市。无疑，他是在跟警方玩障眼法，用迷踪步的方式开始他暗中思谋多时的潜逃。叶成坚对花都也确实是情有独钟，他每次来广州几乎都是到花都去住。为此，他的内地老婆徐华和澳门拼夫程娟都因为到花都逛商店不够过瘾而感到非常的不高兴，还分别跟他小小的吵过了好几架。到了花都以后，叶成坚在芙蓉度假村包了一层楼，整整要了6间房，和他的马仔们安顿下来。第二天的一大早，他就派阿彪去接他的任师姐。每次到花都和任师姐见面，请他为自己算命占卦，已成为叶成坚必修的功课。叶成坚的任师姐身材不高，精瘦，43、4岁的年纪，因为保养得法并不显老。5月9日吃完中午饭以后，在叶成坚的房里，被他称为任师姐的女人正闭着双眼呆在床上静坐入定。叶成坚虔诚地端坐在沙发上，动也不敢动。过了半天，任师姐睁开了眼睛，凝视叶成坚一会儿，才缓缓地说：阿坚呐，看来你今年是非可是不小啊，前有太岁，后有煞神，命中注定有大难，你得打醒精神，12万分的小心才行啊。听到任师姐这么说，叶成坚不由得心中一跳，他哑着嗓子问道： 师姐，你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呀？ 任师姐嘴里念念有词地嘀咕了一阵，说道： 你虽然冲撞了煞神，得罪了太岁，但还是有贵人的。 啊，贵人在哪儿？我应该怎么做？ 叶成坚急忙地询问。 你的命属火，火神居住北方昆仑，你的贵人也就必须往北找。 任师姐煞有介事地说，说完又念出了几句似诗非诗的寄语： 北地风尘大，无事 不登临。路长路难走，路宽通八方。 这时候的叶成坚对他的人师姐既感激又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人师姐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这几句话却正好说中了叶成坚的心中所想。离开澳门的时候，叶成坚就想往北潜逃，但是对北方的气候、饮食和语言并不十分的适应，又使他感到犹豫不决。听到任师姐说他有贵人搭救，而贵人就在北方，大大的坚定了他逃往北方的决心。正当姓任的女人给叶成坚算命时，阿彪和朱新佩却守在广州白云机场的出口处。作为中国大陆最为繁忙的航空港之一，广州白云机场不仅过于靠近市区，而且也显得太狭窄拥挤。熙熙攘攘不断进进出出的人流已经掩饰了它背靠白云山极目越天阔的壮丽景致。阿彪，你看大嫂出来了。朱新佩指着机场出口处大声地嚷道。顺着朱新佩的手指，阿彪看到了一个20来岁、高挑身材、皮肤白嫩的年轻少妇袅袅婷婷地朝他们走过来，正是叶成坚要他们来接的徐华。他们赶紧迎上前去，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大嫂，然后接过了徐华手中的拖拉行李箱。 你们大佬呢？他怎么不来呀？ 徐华问道。 啊，大佬今天有点事儿，他在花都等你。 朱新佩斜着眼偷看徐华的脸色后小心翼翼地说道。 哼，又住花都真烦人。 听说还得赶到花都去，从包头坐飞机到北京再转机飞往广州的徐华很不高兴，但是只过了一小会儿他又来了兴趣，对阿彪和朱新佩说， 也好，我正想开我那辆皇冠车过过瘾呢。 1998年，在徐华的再三要求下，叶成坚在珠海谢敦启那儿花了8万元人民币买了一辆二手的皇冠280小轿车。徐华刚学会开车不久，就和叶成坚回了一趟包头，车留在了广州，没能带到包头去。使他想到车就手痒心动。他这次接到叶成坚的电话，当即不辞辛苦地赶来广州。固然由与叶成坚分开将近一年了赶来相会的冲动，但是更让他牵挂的还是他那辆皇冠车。阿彪和朱新佩没办法，只得打的带徐华去海珠区江南西路的停车场，让徐华把他的皇冠车开到了花都。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见到娇艳的徐华，叶成坚自然十分高兴。而叶成坚之所以让徐华从包头赶来广州，并非只是因为性的可想和期盼，还有着更多的目的。他暗暗地筹划往北潜逃，可徐华的家在包头，那儿无疑是叶成坚所选择的一个主要的落脚点和潜伏地。这样在逃往包头之前，老谋深算的叶成坚自然会让徐华来广州一趟，以便能从徐华那儿详细地了解包头的各种情况。此外，徐华的到来也是叶成坚实施另一个计划的组成部分。叶成坚觉得几个男人总在一起活动，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在男人堆里掺进几个女人，装出几个家庭外出旅游的样子，不论乘车还是住店，都显得自然多了。按照叶成坚的吩咐，汤成叫他的女友张平来到了花都，阿彪也让他怀着孕的老婆从广州赶到花都来。虽然似乎一切潜逃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但是叶成坚并没有马上动身，而是在花都整整待了4天。这4天，叶成坚肯定想了很多问题。他没有孤注一掷将包头选作唯一的潜伏地，为此他让马仔们都想一想，看到什么地方能够住上一段时间。李新文曾提出到湖北去，叶成坚否定了李新文的提议。他认为李新文的老家太过偏僻，一下子跑去那么多外地人，肯定会引起那些有心人的怀疑和猜测。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偶然。如果当时叶成坚接受李新文的提议，那么也许守在石首市华家荡镇的王勇和小秋能够把他们逮个正着，也就省去了以后的许多时间和精力。汤成又提议到他们老家去。叶成坚觉得江苏省离上海市很近，来来往往做生意的外地人比较多，去几个外地人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去江苏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就决定让汤成的女友张平先回江苏，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5月14日，叶成坚带领马仔们离开了花都。由于阿彪的老婆正怀着孕，不利于行动，张平又先期回了江苏，所以叶成坚没有办法按设想组织伪装的旅游团，只能是分批行动，仍然是采取走走停停的惯用方式。他们第一天到了离广州只有几个小时路程的韶关市，就停下来住进了酒店。第二天，1999年5月15日朱新佩独自一个人前往云南，叶成坚则带着李新文、汤成和阿彪坐火车来到长沙。1999年5月16日一早，长沙开福寺刚打开大门不久，就来了几个特殊的游客。 那是叶成坚和他的几个马仔。开福寺位于长沙市的北郊，始建于五代时尊崇禅宗佛教的楚王马殷，是我国佛教禅宗的一个分支，临济宗杨岐派的一所著名的寺院，建筑面积16000多平方米，虽经历代战乱的摧残，从宋朝到明朝再到清朝多次的时毁时修，但是至今为止寺院规模仍然是十分的宏伟，主要有三圣殿、大雄宝殿、毗卢殿等等。人的确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动物，一生好勇斗狠、杀人不眨眼的叶成坚竟然自认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叶成坚从小没有正经上过学，他不爱看书，不爱看报，可偏偏对佛教经文入迷，不论居家还是外出，只要有空，叶成坚就会手捧佛经看的是津津有味。他曾多次对手下的马仔说过，我一生不拜父母，不拜官，只拜佛。头天的晚上，叶成坚接到程娟女友小平从澳门打来的电话，说程娟在医院里很顺利地产下了一个女婴，这使得快满40岁才初为人父的他欣喜异常。为此一大早，叶成坚就带着马仔们来到了开福寺，要好好的拜一拜佛，祈求佛祖保佑女儿无灾无祸。进了开福寺，叶成坚无心观看四周巍峨壮丽、古色古香的建筑，对散布于庭院中的花草树木更是没有什么兴趣。在梵音阵阵的引导下，他径直来到了大雄宝殿，跪在释迦牟尼巨大佛像底下的蒲团上，满脸严肃地重重地叩了3个响头，嘴里是念念有词，絮絮叨叨。做完这一切以后，叶成坚站起来，拿出了一张100元大钞，轻轻地放进佛像前的功德箱，再到旁边的千香前虔诚合十，小心翼翼地抽出了一支签。叶成坚一看签上写着，风急浪高行船险，马到悬崖难回头，不由得脸色大变，他一言不发，默默地退出了大雄宝殿。大佬，还到后面去看看吧，听说后殿的佛像挺有意思的。汤成一贯乖巧，见叶成坚脸色不好，赶紧上前讨好地问道，看什么看，到什么时候了，赶紧走，马上去吃饭。正为签中的谶语心烦意乱的叶成坚没好气地斥责他。1999年5月17日，叶成坚、李新文、汤成、阿彪从长沙坐火车到了上海。同一天，徐华也从广州乘飞机赶到上海跟叶成坚会合。阿彪用陈福金的假身份证在上海大厦开了2间房。叶成坚没有直接去内蒙，而是往东到了上海，一方面是接受了汤成去江苏躲避风头的提议，因而先到上海等汤成女友张平的信息，另外也有欲往北先往东，借以迷惑警方的打算。由于一路都比较顺利，不论是在花都还是韶关、长沙，都没有发现被跟踪的迹象。叶成坚似乎觉得广东刑警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厉害，精神上放松了许多。即使这样，他还是意识到一行好几个人整天待在酒店里太引人注目，就决定到普陀山去玩一趟。普陀山离上海市只有短短几个小时的路程， 在浙江省普陀县，方圆 12.5 平方公里，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圣地，跟五台山、九华山、峨眉山齐名，合称四大名山。普陀山的最高峰叫佛顶山，海拔只有300多米，但是遍布满山的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等寺庙，以及千步沙、朝音洞、梵音洞等古迹，使得这座不高的名山显得是悠远而又深邃。不管他是从哪个角度去观赏和体悟，叶成坚在普陀山的确玩的是非常的尽兴。他买了不少佛经，白天到各个寺庙转悠，晚上待在山上旅馆的房间里翻阅经书，一副超然物外、潜居养性的模样。他好几次对阿彪说，我要在普陀山买座小楼，以后啊到这儿来养老。不过他不仅放不下屠刀，即使能放下屠刀，也不可能再成佛。从5月18日到5月20日，叶成坚一行在普陀山住了三天，5月21日回到上海，仍然是住在上海大厦。所有只是出于利益需要而纠集起来的组合，都不可能长期的友好相处，以叶成坚为首的这个犯罪团伙也不例外。一身蛮力、敢打敢拼的李新文无疑是叶成坚最为得力的打手之一，好几次叶成坚面临危险的时候，都是李新文拼死相救。对这样的马仔，叶成坚自然喜欢，李新文也一直以团伙中老二的身份自居。不过叶成坚这个人有一种很固执的怀旧情节，少年时代他在花都加入流浪团伙，并认识了任师姐，得到了任师姐的关照，因而一直都比较偏爱花都，也一直对任师姐怀有知恩图报的念头。汤城的二姐汤丽曾做过叶成坚短期的情妇，汤城又比较的醒目乖巧，嘴不甜，能说会道。而李新文有点像二愣子，说话直来直去，不大会看眼色行事，因而在李新文和汤城之间，有意无意中，叶成坚总是更多的偏向汤城。矛盾往往是从鸡毛蒜皮的小事开始的，慢慢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突然爆发。叶成坚对汤城的偏爱和袒护，李新文早就心怀不满。阿彪加入这个团伙以后，由于阿彪是程娟哥哥程明的同学，又是广州人，为人做事比较的老成，爱屋及鸟，念旧的叶成坚自然也就对阿彪另眼相看。这就更让李新文感到自己又一次的遭受了冷落和排斥。接着化能了，总有一天会流出又酸又臭的黄水来。5月21日吃完晚饭以后，叶成坚将汤城、李新文和阿彪找到他的房间玩扑克牌，他们玩的叫锄大地，有点近似蒸上游，但是又不完全相同。去掉大小王，二最大，四个人每个人13张牌，先出棋牌的为赢家，其余的三家数手中剩下的牌，剩一张牌算负一点，剩八张九张牌乘以二算负16、18点，剩10到12张牌乘以三算负30、33、36点，一张牌没出则乘以四算是负52点。那天晚上李新文的手气特别的不好，往往既没有顺子也没有对子，还摸不到二， 因而总是跑不掉，不是剩八九张牌，就是剩六七张牌，有的时候甚至一张牌也出不去。也许是软柿子好捏，见李新文手气不顺，叶成坚、阿彪和汤成似乎是有意跟他过不去，专门瞄准了他往死里打。不论李新文出什么牌，他们中总有一个人掌握着能够压制李新文的杀手，使李新文是无法动的，越玩越憋气，是越玩越恼火。玩了不到两个小时，李新文已经输了3000多块钱了。本来3000多块钱对于像他们这种每次抢劫成功都能够分赃10万8万的人来说并不算一回事儿。可是那天晚上，李新文或许是晚饭时喝了点酒，也或许是因为在番禺叶成坚说跟他一起行动的每个人给10000元，却没有给李新文钱，但却给了汤成和阿彪。更有可能是李新文早就对叶成坚有所不满。总之，当李新文眼看被关，不得不打出一张 A 牌，却被叶成坚毫不犹豫地用2盖上，最终导致李新文又一次惨败的时候，李新文发作了。只见他用力地将手中的牌往地下一甩，大声地嚷道：这牌没法玩了，你们合伙整人。李新文的举动使得正为又一次关注了李新文而哄堂大笑的叶成坚他们十分的扫兴。傲慢自大的叶成坚当然不能容忍手下的马仔在他面前如此的嚣张放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紧紧地盯着李新文，眼里闪烁着冰冷的寒光，低声地吼道：放肆，玩牌就是玩牌，你跟我耍什么横？给我把牌一张一张的捡起来。玩什么牌？这还叫玩牌啊？我不捡，要捡你自己捡。正在气头上的李新文不管不顾地嚷叫起来：文才，怎么能跟大佬这样说话呢？快捡牌，来来来，我帮你捡。汤成想缓和一下气氛，站出来劝阻李新文，并主动地蹲到地上捡牌。汤成这样做反而激起了李新文更大的火气：谁裤裆破了露出你来了？就你他妈的会来事儿，整天的溜须拍马舔屁眼，该冲该杀的时候你躲在一边，分钱的时候却拿比谁都多。李新文冲汤成发泄着心中的不满和怨气：怎么想跟我算总账，骂我这个大佬做事不公正是吧？那我们就算个清楚明白。叶成坚听出了李新文话中的意思，气得脸色煞白，向李新文逼近了一步：算就算，哪一次干事情不是我冲在前面？可哪一次不是我拿钱最少？李新文像是豁出去了，啪的一声，叶成坚甩了李新文一个耳光，指着李新文的鼻子恶狠狠地骂道：丢你妈，还没长出翅膀就想飞呀、啊、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哼，没有我你只能跟在牛屁股后面捡屎吃，现在竟然敢怨恨老子给你的钱少了啊？你这衰仔，跟你那个死老姐夫一个衰样，脑门子上生着反骨。上次你那个死老姐夫在香港反水，害老子吃了半年的监牢饭，老子还没找他算账，你又想算计老子了？你找死是吧？好啊，我成全你。骂着骂着，叶成坚四处转，似乎是想找到什么东西打理新闻。阿彪看着事情像要闹大，赶紧把李新文拉出房去了。李新文下楼来到了酒店大堂，想到刚才叶成坚盯视他的双眼杀气毕露，不由得是一阵哆嗦。叶成坚 对手下的马仔不满、怒恨时采用的惩罚手段，李新文是太清楚了。他不自觉地感到此时必须离开叶成坚远一点，就信步走出了酒店大门。5月21日深夜，李玲在广东省江门市二龙街出租房自己家中睡得正香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所惊醒了。喂， 哦，是文仔啊，你现在在哪儿？ 睡意正浓的李玲刚拿起话筒，就听出是李新文的声音，不由得一阵欣喜。前两天她就听丈夫李乐生说，李新文在澳门好像出了什么事儿，差点过不了关，正在为他担着心。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母亲外，最让李玲牵挂的就是李新文这个弟弟了。 是我姐。 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最容易想念自己的亲人。又恨又怕的李新文离开酒店以后彷徨无措，在上海街头转悠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公用电话亭，心中一动，就给远在广东江门的姐姐打了一个电话。听到姐姐充满关切之情的熟悉声音，想到自己现在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处境，李新文鼻子一阵阵的发酸，他哽咽着说， 姐，我现在有麻烦了，大佬骂姐夫，我跟他吵了一架，跑到街上来了，搞不好他可能要杀我，姐，我不想再跟他干了，可是又不知道到哪儿去才好，我没有身份证，甚至又没有钱。 文子儿，你千万别回他那儿去了，听你姐夫说啊，你那个老板凶得很，真敢杀人。好，我马上给你姐夫打电话，他现在在珠海，过一会儿你再给他打电话，让他找人帮你。 当李新文给李乐生打通电话以后，李乐生果然也劝李新文不要再回叶成坚那儿。他要李新文先回广东，就到江门去住一段时间，答应从珠海赶到广州火车站接李新文，还说他能在上海找到朋友帮助李新文。李乐生果然有点门道，他打电话找到了一个名叫阿芳的女人，阿芳将李新文接到了一家酒店住下，又给李新文买好了5月22日从上海返回广州的火车票。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